为守财奴，没于黄水，愿破产为国，为忠诚大人分忧，敬献此金，恳请审纳，充为河工之用，张求谨上。田文静又是感愤又是激动，拿着银票的手微微颤抖，竟起身向姚杰深施一礼。哎呀，真真难为姚公，河南有张求这样秉忠秉公仗义疏财的明哲之士，实为豫省的体面呢。我要请乌先生好好写一份折子，保奏这些急公好义之事，请皇上表彰。说罢起身，我这就去拜望胡七恒，就便接见这群官员师爷。眼见田文静坐了八人大轿开中门出去，四个师爷回到花厅，姚杰得意地摇着扇子，眯缝着眼笑着。怎么样，山重水复疑无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张云成说，看不出你年纪轻轻办事这么有板眼。地震远笑了，哈哈哈哈，我说呢，这几日不见你的影儿，原来替主分忧去了。张云成冷笑，哼，吴先生每年5000两，你总该涨涨工钱，或者给你3000。一直坐着没言声的吴凤阁推推眼镜，咯咯一笑，姚老弟，你只掏了右靴叶子里的银票，左靴叶子里的也都取出来吧，平分。 什么？ 姚杰一怔，吴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晚生不明白。毕振远惊诧的望了望吴凤阁，没言声。张云成便问姚杰，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啊？吴凤阁站起来慢慢的踱着，槟榔荷包在腰间一晃一晃，冷笑着说，咱们绍兴师爷分钱粮行名两派，各自都有不传之秘。我呢，一个叔叔是行名师爷，没有儿子，一身兼挑两个门子学问，那聂司衙门管的是拿贼捕盗，艳遇断刑，不发黑心财，哪来的银子赞助河工啊？张求这人我也略知一二，归德府张曹两家都是挂千顷牌的有钱主，为争一块牛眼风水地打官司，都打得两家家破人亡，不是张求的主审吗？别说10万，你这会子告诉他，田大人要剧本参他，叫他拿50万，他也乐颠颠的，双手捧过来。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张云成和毕振远这才恍然大悟，不由得佩服地盯了吴凤阁一眼，又齐把目光扫向姚杰。姚杰略显尴尬地干笑了一声，果真从左边靴叶子里又抽出一张大银票。哎呀，真人面前做不得假呀，我原也不想昧掉这钱，这是5万，我拿14000，剩余的三位平分，可成啊？这钱他们挣得容易，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白拿谁不拿呀？ 哎，不过有言在先，钱粮河工上头有好处，你们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了。一句话说的几个人都笑了。毕振远笑道：“哈哈哈哈，你们可小心，这钱上头沾有血呀！”哈哈哈。 张云成接道：“ 先父在湖州黄道台跟前当师爷，一年也有13-14千进项。我想跟了田大人这么个巡抚，少说也得10000吧，谁知是300就是300。娘西皮那个瘸子有什么能耐呀？啊，一年5000，奏折、条陈这些个官样文章，我孙子也写的。” 吴凤阁板起脸来， 在忠诚那儿不能提这话，咱们300。就300，早晚他们自己就要翻脸。听说他和忠诚有言在先，当了巡抚，每年8000，就是8000。咱们也眉开眼笑的认了。田忠诚这会子一心报效皇上，不是个捞钱手。我们得顺着这个思路去伺候他，早晚他下了水不能自拔，才能发狠弄钱呐。 正说着，见乌丝道驾着双拐，两个小厮随后跟着，风摆杨柳家进了二门，便住了口，跨步进来，一躬身笑道：“ 敬仁兄，满面红光，您好精神呐、啊！今儿个又哪里吃酒去了？” 乌丝道支起双拐，拱手还礼：“ 哈哈哈哈哈哈！今儿个玉佛节，我是个儒生，原不信这些个。家下两个婆姨却硬要去相国寺，陪着走了一遭，瞧瞧热闹。他们回包府家下洗铜佛，我坐了小轿上黄河大堤看了一看，又碰到一位旧朋友。”在酒店里吃了一会子酒，这才赶回来。东翁呢？今儿个你们不是议事吗？ 乌丝道说着，便目视众人。他原残疾羸弱，但这些日子常出外郊游，大约心情也好，又吃了酒，脸色黝黑中透着绯红，双眸炯炯，看去神采照人。几个人对这位年金高出自己20倍的首席师爷没有一个服气的，听着他的话越发不受用。啊，我们这300两在这里和主子苦苦会议商计治和，你这8000两却带着美人香草，又是郊游又是吃酒，心里尽自想。个人已暗得了好处，抱定了不挑是非也不合作的宗旨，都笑着与乌丝道寒暄。毕振远阴笑：“我们议了一阵子和工，田大人打轿去聂司衙门拜望胡七恒去了。”乌丝道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那我就在这里等等忠诚。” 一头说进来，便坐了竹梁椅上，锁了底报，摇着扇子吃茶看底报，不再言语了。他和众人不合群，众人也拿他当外人，见他大大咧咧坐着不言语，早一个一个托辞出来，另寻地方，均分那50000两银子不提。大约过了50，听见衙门口3声炮响。田文静头戴蓝色明琉璃顶子，孔雀补服里头套着9蟒5爪袍子，一头热汗进了花厅。乌丝道在凉椅上已经昏昏欲睡，见他进来，忙坐直了身子问道：“ 何公银子有下落了吗？ 田文静冷冷地嗯了一声，脱去袍褂，取过乌丝道身边的底报看了看，松弛地仰了一下身子，舒了一口气。 唉，算日子，皇上御驾，今日恰到五台山，浴佛节礼佛，皇上真是潜心呐。 乌丝道似乎并不介意田文静对自己的冷漠，摇着一把泥金香妃扇，徐徐说道： 皇上佛学已到无上菩提境界，但皇上尊的还是孔孟儒学，不知田大人筹到多少银子，我到和尚看了看，听老和公们说今年菜花汛，来世不善呐。 田文静缩了乌丝道一眼，垂下眼睑，呷了一口茶，仿佛故意冷落乌丝道似的，等了好一阵才不冷不热地说：这事儿我操心几个月了，要到此时才想起来，早就误事儿了。银子已经筹到90多万，藩库里再调出些，河南今年黄河绝不了口了。 乌丝道何等聪明之人呢，当然早已经看出这位东翁大人对自己的疏远，却偏不计较，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起身架着拐杖独独有声地踱了几步，站在窗前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大柳树上两只正在闹枝的黄鹂。在一阵难堪的寂静中，许久才问道： 明年呢？ 田文静见他如此倨傲，由不得心头火一窜一窜，几乎就要发作了，却又按耐住了，只冷冰冰地说道： 自古黄河无不决溃之年，昔年晋府陈皇治水，那是何等样的能源呢、啊、一头治着仍旧要决溃，本府初到任，能保住今年就算免尽忠尽，至于明年谁能料得定呢？ 乌丝道学回身来坐了田文静对面， 恕我直言，前几任巡抚圣眷并不在东翁之下，一个个栽跟头下去，说到底就是因为这条河。你在山西与诺敏较量，占了理，又蒙了天恩，才得到这一步。说实话，这条河你治不好，纵在河南有千条善政万件良策，想平安做官也难，更莫说改革弊政刷新吏治了。 田文静听他说到山西，显得是卖弄封藩库那个主张，才有他自己田文静今日，他的自尊心像被锥子猛刺了一下，立时涨红了脸，强忍了半日，冷笑道： 哼，你的大才我是早已领教了，不过依你高见，该怎么料理这条河呢？ 哼，河道设有道台，治河是他的差事，东翁可从藩库里调出银两，发出县命，着他按西朝名臣晋府于成龙的旧制，从枫陵渡直到陈州下游，逐年分段根治，该筑碱水坝的筑碱水坝，该修窑堤铝堤的就修，有的地方冲刷全用大石条砌固，要有几年根治的打算，不能年年用草包剁堤堵水。 哼， 你说的何其容易啊！哎，藩库里只能动用39万两银子，加上层层克扣，想办这么大工程，朝廷不出钱，户部不援手，行吗？哎，事在人为，这就上条陈，请皇上定夺。那个咨文我看了，车明这个人我也认识，只要你说要剧本实奏，钱他拿得出。田文静豁地站起身来，盯着乌斯道，瞳仁中闪着凶狠的光。见他兀自悠然自得地摇着扇子吃茶，恨不得一脚踢飞了那个碧玉茶杯。许久，田文静才咽了一口唾沫。 条陈自然要上的，其实我已经拜发了。你吴先生这些日子忙得紧，串馆子听戏，踏青郊游，还要作诗会文，吃酒高歌，所以没敢劳动先生。钱已经到手了，不动藩库一个子儿，今年先周全下来，明年我有明年的办法，用不着你先生这么劳心。吴思道也站起身来，既然有钱那就好，但不知东翁从哪里来这么大一笔银子，借的谁的？聂司衙门。吴思道怔了一下，突然失声大笑，看着这个骆驼狂放的书生如此无礼，田文静思来想去，终于忍不住了，啪的一击案，茶几上杯儿盏儿还有几碟子点心茶叶包一起跳起老高。你狂什么？别以为李卫见了你我就不敢开枪。李卫是两江总督，我是河南巡抚，不受他的同属。你就照我这话写信给李卫，你要想安生在我这里做事，和那几位先生一样，我以礼相待。你世上以礼，每月25两修金，一个不短你的。我这池子就这么深，别说8000两一年，5000两也是没有的。我是个穷官清官，也不打算当副官赃官。吴思道笑声戛然而止，上下审量了一下田文静，冷冷的一笑，看来养活我这个残废着实叫大人为难了。您是清官，难道我是脏师爷吗？3000也好，5000-8000也好，也不过是个县令的收相罢了。你真出不起，我一个大子儿不要也没准。既说到这份上，我这就走，您好自为之。不过临别也有一言相赠，可疑之力不可收，得之一时，失之一呀。说罢架着拐杖点着青砖地，堵堵的头也不回的去了。田文静气的手脚冰凉啊，一屁股坐回椅上，大声向外说道，我成关照了。一手提起笔来就给李卫写信。李卫是天子信臣，又是雍正藩邸旧人，他不能开罪过甚。有了钱，河防工程立刻大动起来，从郑州至兰考一线数百里，各地州县奉了巡抚衙门县令，大小官员一起出动，亲自督率民。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田文静接过信来，见信封上头写着：“面城田中城文静兄李卫拜书。”两行字迹歪七扭八，不成章法，显见是李卫亲书。田文静因赶走乌丝道，一直迎着信，便起身含笑道：“ 哦，我酒量不红，少陪了。四位老夫子，且自开怀畅饮。明儿个还有几件事要和众位共商。” 说着，便出来到书房，一边吃茶，拆开信看，上面全是白话：“文静兄，你的信知道了。乌丝道并没有到江南，我们没见面。不过这人我知道，要是你和他生分了，必定是你的不是。尽自你不是，我信及你必定是无心的。至于说得罪我，这都是些扯淡话。乌丝道和我私交极平常，不犯着说得罪不得罪。你们没缘分，寻着他，叫他来我处做事，或者我再给他寻碗饭吃，哪里黄土不埋人呢？哪里水土不养人呢？要是为8000两银子你就不肯要他，我站一边瞧。你怕多少有点小家子气，巡抚的出气是多少，咱心里有数的。不过我再说一遍，我真的不为这个和你心里计较，这一条你把心落肚子里头。李卫顿首百拜，万福万安。”田文静看看，又好气又好笑，仔细想却又品不出滋味来。他乏极了的人，一手拿信，一手端杯，半躺在竹椅上，径自沉沉睡去。几个伺候在书房外的哥斯哈蹑脚进来，用小凳子放平了田文静的脚，在他身上又盖了一件夹褂子，点了西香，又退出去。田文静舒适地蠕动了一下身躯，顷刻已是鼾声如雷。一阵沉闷的雷声惊醒了田文静，他揉了揉眼，坐起身来，擦去口角的鼾水，就着灯光掏出怀表。这怀表还是他避辞时怡亲王赠送的，掏出怀表看了看，恰是丑正十排。睡眼惺忪间，一道明闪将书房内照得一片惨白，墙角的芭蕉、竹丛、兰花树在少风中被吹得婆娑摇曳，墙头上爬满了葛藤，在雪亮的电光中叶片不安的瑟瑟抖动，一瞬间便又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忽然间，仿佛就在头顶，一声令人胆寒的炸雷震得书房簌簌发抖，好像一把铁锤砸破了扣在苍茫大地上的锅，惊得田文静浑身机灵的一颤。他几步走出书房，一股罡风扑面而来，吹得袍脚衣襟都撩起老高，冷飕飕的风带着雨腥吸走了他最后的一点睡意。一个哥斯哈见他出来，忙上前躬身道：“福台，外头风大，当心着凉了。”“ 哦，不要紧的。” 田文静仰视着黑沉沉的天穹，雷声犹自像车轮碾过石桥似的滚滚流动，闪电时而在云层间金蛇走空间划过，时而又像不甘在云层后舞蹈，狂怒的将它灿烂的光从云缝中激射出来。田文静再不犹豫了，厉声吩咐：“给我备油衣备马，立刻叫起何府人丁随我河堤上去。”此刻呼天啸地的倾盆大雨已经笼罩了黑沉沉的府院衙门， 几个哥是哈忙不迭答应着，传呼人丁备马。田文静一边换衣服一边吩咐知会开封府衙门，恶李弄巷街巡视一遭，有的房子不牢靠叫房主迁出去，各寺院里头安置，各寺院主持不得违抗。扎17岁以上男丁，还有开封城内所有骑营汉军绿营兵马，按区划分段守护城墙。严文静的脸在闪电中一明一灭，铁柱般一动不动，一边思索一边下令，就是河堤溃了，四城之内也滴水不能进城，否则不等皇上治我的罪，我先请亡命旗牌斩开封城门岭和马家化。扎严文静不再说话，起身便走，几个哥是哈就雨地里拉过马来，长几盏玻璃灯，随田文静翻身上马，泼风间一阵狂奔，穿街直出城北。丛丛大雨中，远远便听见黄河令人心悸的咆哮声，震得大地都簌簌发抖。雨幕中，但见河堤上一盏盏油纸红灯闪烁，巡堤的筛锣声不紧不慢地响着，不时传来平安无事喽当的响声。田文静略觉心安，沿堤举灯逐段细查一遍，并无大的疏漏，这才到河道衙门设在堤上的毡棚下稍事歇息。尽管他穿着油衣，也禁不住这么大的风雨，脖子里的油汗或者雨水已经湿透了重衣了。因见道台汪家琪不在棚内，只有一个河伯所长带着几个人在这里，田文静一边拧着袍脚的水一边问道，你们汪观察的？哎，回大人话。河伯所长毕恭毕敬的躬身答道，王观察家在包府坑，那里地势低，方才来人说正在搬挪东西，一会儿雨小点儿就来。说着递上一杯茶来，田文静啪的一声将杯摔得粉碎，咬着牙狞笑道，我此刻最怕的就是喝水。他站起身来略一思忖，你叫什么名字？河伯所长见巡抚发这么大火，吓得脸煞白，忙跪了，回忠诚爷，卑职叫武明。田文静脸上毫无表情，一字一板地说道，我这就出县牌，你暂属河道衙门差事。啊！武明吓了一跳，忙叩头，卑职只是个八品官，和河道隔着好几层呢，再说汪道台什么八品四品，官都是人做的，不是人就不能做官。回头又对身边的哥查道，你进城寻着汪道台，叫他好好顾家，连鞋也不用湿，就说他已经不是道台了。刚料理完这件事，便见八盏绣花玻璃风灯远远围倚而来，田文静以为是汪家琪来，憋足了气端坐静待，不料先进来的却是一名侍卫打扮的人，接着又是两个太监。正惊愕间，雍正皇帝已经出现在面前。雍正在棚外檐下已经脱掉了油衣和鹿皮长筒油靴，穿一件驼色缎夹袍，外头也没套褂子，除了腰间那条十分出眼的明黄卧龙带和六合一筒帽上镶缀的苍龙教子正珠，显示他至高无上的身份外，其余皆是寻常士绅打扮。他看了一眼惊得瞠目结舌的田文静和傻乎乎站在一边的武明，徐步进棚，在凳子上 做了，良久才说：“怎么，不认识朕了吗？”“ 万岁！” 田文静这才猛地醒过神来，俯伏在地，连连叩头：“ 这太意外了！奴才一直留意底报，昨儿还说主子栾鱼尚在山东，怎么就……” 雍正断然一笑，大约在雨地里受了凉了，他的脸上青中带白，神气却颇宁静。他没有回答田文静的话，大声向外说：“ 恒臣，进来。你身子骨弱，比不得德令泰和张五哥他们。五明，能不能弄点吃的来，尽一尽你的地主之谊呀？” 武明日日在这里守敌，已经见过雍正几面，只是雍正是微服，只当是省城豪富到吉永寺进香，顺便到河岸看热闹的。直到此时他才从无礼物中惊醒过来，就磕了不计其数的头啊，慌乱地说道：“ 您是万岁爷呀，忒辛苦了的。奴才的眼睛长在屁股上了，奴才这就去办。不过离城太远，万岁爷得多多委屈一回子。”“ 好了好了，你平常不吃饭吗？谁要你备八珍席面来着？随便弄点热汤就成。” 雍正听他说的不成章法，笑着摆了摆手，命他退出去。张廷玉进来后，他又说：“廷玉，坐了吧。”田文静也起来说话。张廷玉一躬身，在雍正身侧斜牵着坐了。他却没有雍正那样修洁，袍子下摆都湿透了，满是泥水泡透了的靴子下已经是汪了一小片水。雍正见田文静诧异，一笑说道：“朕是张五哥背着巡视的，张廷玉是雨里跟着走来的，你是骑马来的吧？群臣分际，如此而已呀。” 田文静已经恢复了常态，听听外头和笑和风雨雷电混沌一片，立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一躬身：“皇上，您不能在这里，您和张大人请立刻回城，臣在这里守夜。这里……”张廷玉被和风冻得脸色发青，此时才回过颜色：“啊，不要紧的，就在堤下，泊着皇上的御舟，还有从洛阳调来的30艘官舰护驾。你的这个堤并不结实，开封城也未必有这里安全。” 田文静颊上肌肉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冷冷地说：“恒臣大人，何以见得我这堤不结实呢？”雍正却把话题接了过来：“你自己就狐疑，你请朕进城，足证你对这堤就信心不足嘛。”“ 皇上，您这样说奴才就无言可对了，臣是为防万一呀。” 哎， 雍正站起身来，徐徐踱着，他的声音在风雨中显得宁静而又清晰：“ 万一也是不成的，朕要的是万全。你没有治过河，不知黄河的厉害，这里下雨涨水的是下游，朕来开封已经6天了，住在与你相隔不到2里的老城隍庙，今日接到洛阳陕州送来的急报，上游无雨，不然朕岂敢以万乘之军轻射你这不测之地呀。” 雍正说着夺至棚口檐下，仰首望天，大雨如注直泻而下，翻滚的黑云中闪电交错， 仿佛在愤怒地攻击上帝璀璨的宝座。良久，雍正才转过身来。朕不是挑剔你，你上任以来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睡过一个好觉，你是个清官，好官，办差尽心，这朕知道。田文静心里一热，正要谦逊辞谢，雍正摆手止住了，望着风中微微闪动的烛光，继续说道：但你一半心思用在民政上，另一半却想着讨朕的好，想保河南今年不绝亏，让别的巡抚挑不出你的毛病，是吗？ 是。 田文静听着这些话，句句诛心，细想也确实如此，顿时头上浸出汗来。但觉与其余官员相比，又不甘服气，思量着： 请皇上明训。不过臣以为保住今年不绝亏，金秋收过钱粮，就有余力治河了，眼下实在是钱少。 因将自己筹款情形约略说了，却隐去了向聂司衙门借款的事儿，因为他已经隐隐感到这笔钱来得太容易了。雍正听了，目视张廷玉： 恒臣呐，看来朕清理亏空倒要落个守财奴的名声啊。 张廷玉欠身说道： 治河事关国计民生，户部有正向开支，文静啊，有难处应该具折奏明，或者找上书房批转户部，凭你一省财力，凭你一人之力，做不好这件事情呢。 严文静略一沉吟： 其实我一上任，连着给连亲王上过两个禀帖，请他关照户部的。也许时日短，八爷不及处置，但我这里不能等啊，所以先从本省筹措了一些，这点子心思请皇上见谅。 雍正不愿把话题扯到允祀身上，回到座上侃侃说道： 要照晋府陈皇当初规模，从上游到下游根治黄水，朕治过水，也遇过水难，在河里泡过两天两夜，你这个堤顶得了今年，顶不了明年。黄河洪水下来的情形你见过没有啊？这堤就像软皮鸡蛋，一捅就破。就这个雨，兰考此刻就要绝溃，所以要根治，不要治表不治理。 这话和乌斯道讲的如出一辙。田文静不禁咽了一口气，思量半晌，说道： 既如此，奴才勉力去做，只是开封向东南，黄水几时漫漶，旧有水利设施早已荡然无存，很难恢复晋府在时的规模，所以奴才认为应该重设河道总督，重新统一规划，才能逐年改观，请皇上明察。 这个还用你说吗？河道总督衙门就设在清江，只是没有总督而已。但官现在立志把银子都添塞到河都衙门，成吗？现在既没有晋府那样的人，就不能叫庸人滥竽充数。你看看河道衙门那些龌龊官，他们眼里不是盯的黄河，是白银。喂狗还知道给朕看家护院，所以只能先由朝廷统筹起来， 河道衙门按俸禄领钱粮，只管巡视，各省河道掐断自己制，银子尽量自己筹，实在不够朝廷补贴些，只怕还好些。田文静想了想，奴才到任已经巡视一遭，豫东黄河故道时是十分萧条，有的地方几十里都不见一个人，朝廷能否从直隶山东迁徙过来些人，一来土地不至于长久荒废，二来就是治河民工也是要的，听说朝廷整顿奇物，何不拜他们来河南垦荒种田呢？雍正冷森森地说道，哼，你这话如同儿戏，王莽就是这么干，丢了天下的。那黄河故道千里荒原，逼着别人背井离乡来垦荒，吃没吃处，住没住处，耕牛没有耕牛，种子没有种子，你田文静是神仙吗？能变出庄园，变出长院安置他们吗？那些个奇人按月拿着月历，丰丰厚厚在京畿房山密云去种县城地，尚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指望他们来给你开荒吗？田文静，好生踏实办差，把你这里吏治弄好，治平复军，有了大树不怕别人不来歇凉，物外非君子，手中是丈夫，这是朕送你的两句话，换个人朕还懒得给他讲这些个道理呢。他讲得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杯子就要喝水，都是空杯，又放下了。张廷玉便说，德冷台，你去厨下看看武明在弄什么，这么久时辰连茶水也没一口，太不成话了。正说间，武明一臂跨着个石盒子，一手提一把大茶壶，湿淋淋的进来，恰听见张廷玉的话，忙陪笑道，哎呀，张中堂，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啊，小的素日都是用的黄河滩上沙窝子里澄清的水，今儿个下雨都成了泥汤子，亏得接了些雨水，好歹也得用明矾盛一盛才好做饭呢，叫主子和大人们受这些委屈，小的心里也不安呐。说着便打开食盒子，里边一层一层放着烙葱油饼、饽饽、凉拌粉丝、黑木耳炒蛋，还有几个海盘，都是清蒸黄河鲤鱼，算是唯一的荤菜，一盘一盘布上来，倒也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时间翻过我的眼，把你看成无悲，还是想起残缺的回忆，曾经让我